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武进忠、武进孝哥两个大战吕据，这哥俩更损，一个打人，一个打马腿，把吕据忙活的手忙脚乱呢。20余合战不倒吕据， 常茂一看，又得换人了。张奎、张茂，你们哥俩的呢？去，把武士弟兄换下来。 遵令，遵令。仨战马，哥俩到两军阵。书说简短，常茂派人是轮流大战吕据，吕据是毫无惧色呀。长茂一瞅打个不得灵儿了，吕据虽然有劲儿，也耗得差不多了。 哎，这回该我露脸了。众将官要压住阵脚，看元帅我的。 长茂扛着禹王神槊来到吕据的马前。长茂心里说话，小子，今天我非把你整死不可。但是长茂心里可没底儿，方才他都看见了，金锤殿下朱穆英、野人熊胡强、武进忠、武进孝四个人都不是吕据的对手。这家伙人高马大，力猛躺沉。长茂一想，我行不行呢？这玩意儿没把握，当着这么多的人，我要打了败仗，脸上无光，给我爹常遇春也丢人呢。哎，他脑袋一扑了，眼睛一挤，滋儿一声，坏水上来了。长茂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一扛，见着吕据嬉皮笑脸。 你挺好啊，大个子。 吕据把凤翅鎏金躺在掌中平端，睁双眼定睛观瞧。他一看这位来将马可不错，跟大青缎子一样，鞍颤交魂，锃明刷亮。骑马的这个主长得可太难点儿，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也就是5尺挂0，一个肩膀高，一个肩膀低，在马上弯着个腰，跟个虾米似的，头上顶的这盔歪歪着，包耳护项也不整齐，本来两根雉鸡翎，现在剩一根，在后边那么当着着，身上的甲胄松松垮垮，那护金镜都跑到嘎鸡窝去了，两扇战裙一前一后跟屁股帘子差不多少，往脸上看， 长了一张饼子脸，小蒜头鼻子，耷了嘴角。可这对眼睛可太难了，左眼大右眼小，左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，右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，呲着大板牙，这个难看简直就甭提了。哎，别看这样，扛的这条家伙可不错，锃明刷亮，一只拳头攥着一支笔，这东西叫禹王神槊，在肩上斜背着个兜子，鼓鼓囊囊，一条链子在脖子上盼着，不知这兜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暗器。看罢多时，吕巨把火往下压呀，来将通明。我说你小点声行不？吓我一跳。要问我呀，有名有姓，安徽人呐、我爹官拜开明王，姓常，叫常遇春，我是他老人家的二儿子，常茂，茂太爷，你记不住就叫二太爷得了。呸，胡说八道，你看咱不说实话吗？哎，我说你叫什么名？金堂无敌将吕巨。对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听说你这人挺厉害，今天一见果真不假。我吕将军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吕巨一看这小子嬉皮笑脸的，什么意思啊？有话你说吧。我吕将军啊，当武将的不容易呀、你跟我还不一样啊，咱都是各为其主，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成天卖命，一会儿高高兴兴，一会儿就去把脑袋混没了，这口饭不好吃。我说我跟你商议商议，你看刚才我们那小哥几个都立功了，有的把脑袋拧下来，有的在前敌打了胜仗，你说换了我了，我要打败了，你看见没，那老头叫宁波彪，那家可厉害了，你别看笑呵呵的，可狠了，发出军令我就去把命搭上，这么办，你成全成全我，干脆把脑袋伸过来，让我把你拍死，你就得了，行不行？你胡说你！吕巨气的，这都是什么东西？不但五官貌相不怎么地，说出话来真损呐！而往哪里走？轮凤翅溜金堂，照长茂就一下，长茂赶紧一拨马躲到旁边去，吕巨又一躺，他又躲开了，连着四五下没还手，吕巨不明白，晕，哎，我长茂因何不战？不是不战，我说吕巨，你觉得你不含糊，跟帽他也比你差的多了，哎，咱俩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俩就这么打呀，一点意思也没有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咱打个绝的，你乐意不乐意？绝的，此话怎讲？咱这么办，一对三下，你有劲儿，帽他爷也有劲儿，咱俩看看谁劲儿大，你砸我三下，我砸你三下，你要把帽子也砸趴下，那我没有什么含怨，算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 我要把你砸趴下呢，也算你是个饭桶。我这么个打法，你乐意不？娃娃，你真会出主意。慢说一对三下，怎么办？我都随了。哎，好，英雄，这么办啊？这晚我出的主意，还得记着你，先叫你打我三下。我要是架不住，那我就算完了。要架过去之后，我翻过手的再打你。你看够朋友不？哎，吕局一想还真不错啊，叫我先砸他。心说话馋帽，你自找苦头啊，叫你这个还架得住我砸吗？也慢说三下，我这两下我就结果你的狗命了。好好啊，怎么办？现在咱就开始啊。你跟你手下人说明白，我跟我的人说清楚，不许别人参加，咱是单对单，各对各，那是自然。二人拨马各回本队，吕据还就听长帽的，跟张士诚手下众将一检，众人都放心了，知道这长帽是吃了亏了，要比力气你不差太多了，还叫别人先打你，你更倒霉了。张士诚高兴，吕据嘱咐完了，一拨马又回归两军阵。可长茂回去跟宁波彪众人一讲，宁爷心里就一动了，他心说长茂这孩子有点二百五，你怎么把刀把给了人家了？那能行吗？倘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对不起他爹常玉春。想的人就问马儿，你有把握吗？哎呀，老人家你放心吧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你就瞧热闹。朱木英在旁边给解释，老钱安倍放心吧，这小子一肚子转轴，他能吃亏吗？啊，宁波彪这才放心，嘱咐长茂多加小心。长茂一转身，这才回归本队，跟吕据二次一见面。我大个呢，都说好了吗？说好了。好。现在咱就开始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等着，我准备准备。说着话，长帽把禹王神槊在掌中晃了晃，活动活动筋骨。这匹马在阵前溜了溜，这还不得理了。好嘞，来吧。他拉出挨打的架势，吕据一咬牙，把战马往后倒退了几丈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把劲儿运足了，双手抡着凤翅鎏金镗，马往前催，把大镗抡起来，呜，抡了个360度啊！都抡圆了，奔长帽顶梁要打。长帽这小有多缺德，一看人家一抡凤翅鎏金镗，他喊了一嗓子：“等一等，等会儿，我没说完。”吕据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问你什么事儿呢？有话一块说。哎，我说大哥的，方才我想了想，你这人挺不仁义啊。我哪点不仁义？你看看，我方才虚让且遇上你个热粘皮了，你看我先让你打我，你倒说两句客气话呀，一点客气话没有， 你就实心实意的先打帽太爷，那像话吗？哪怕你假的让让我，那玩意你也算英雄。这回我就不赞成。啊，哦，长茂，方才你说完了，我未加思考。其实谁打谁都没有关系，你先打我，那有何不可？哎，这你说的啊，对。那换换个，我先打你得了。呵，李俊一听，那转轴真快呀。好，那我就叫你打我。哎，这才算英雄好汉，应该。从你那个岁数，我这个年纪，论哪一方面，我也得先打你啊！那你怕什么的？准备。宁伯彪在后头一听，这还他妈够损的你，将来你那眼睛还得小。吕据大概你要上当了，宁伯彪心里都想着。再看长茂打马一搏，我先打了啊！哎呦哎呦，干什么呢？他论语王朔在这运劲儿呢。且说吕据手中平端凤翅鎏金镋是严阵以待，眼珠不错在这当着，心说娃娃你甭耍花活，练大将的以力为主啊。什么叫以力降十会？你不明白吗？你就使出吃奶的劲来，你能有多大劲儿？他等着等着，冷不丁就见长茂把马一搏，马头朝前，马屁股朝后，像箭头一样奔吕据就冲过来，手中一轮女王神术，小子我可要打了。吕据一看来势甚猛，奔顶梁门砸来了。他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横弹铁门栓，开呀！往上一弹，哪料想真事儿跟想的不一样。这一女王说没劲儿，砸到堂杆上，烫烫烫烫烫。吕据一想，完了！ 哎呀，这两天跑肚拉稀没劲儿啊！我说大个子，我这就使足了十全的劲儿。我说咱不算从大得了，刚才我那说都不算， 胡说！磨蹭了半天不算，那可不行，还有两下， 倒霉了。自己给自己找苦头啊，这何苦来呢？这怎么就没劲儿了呢？再来再来啊！哎呦哎呦哎呀，这回得运点大劲儿。哎呀哎呀， 吕据又等，长茂等第二槊砸下来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比那回还没劲儿。吕据这个乐呀，心说小娃娃你唬人唬的可不浅，你就这两下还想比劲儿？娃娃还有一下。 嗯，对了，还一下。哎，这怎么就没劲儿呢？再使点劲儿。坏了坏了，长茂嘴是这么说，心里可下上劲儿，暗自咬牙，心说吕据这回我就叫你吃个爆亏。 表面上没劲儿， 哎哎哎， 他把禹王神术往空中一举，小子这是最后一下。吕据啊认为他没多大劲儿的，也未特殊防备，哪知道这一槊正砸的凤翅鎏金镋的堂杆上，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是一下可要了命。那么大的金镋无敌将在马上坐立不稳，哎呦，扑哧，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， 由于长茂用力过猛，吕巨被震的当时就昏迷不醒，整个给震迷糊过去了。吕巨摔下去了，长茂也没好了，螳螂这一声把禹王朔颠起四五尺高了。长茂叫这眼前一发黑，哎呀，更将我马哧溜啪叽从马脖子上出了下去了，当时也是人事不省。两旁边当兵的一看，赶紧往上就闯，各抢自己的主将，那面救吕巨，这面救长茂，是回归本队。这仗啊没法打了，两方面收兵撤退，各自回营。咱不表那面张士诚抢救吕巨，单说宁波彪众人把长茂就抢回大帐，又拽耳朵又晃脑袋，捶打前心，爬子后背。朱穆英大伙一看，完了，这回呀、啊，你算缓不过来了。野人熊晃着脑袋直扑了，你倒醒醒，倒醒醒！哎，半天呐，长茂才把眼睛睁开。哎呀，我娘哎，可满帽他也震死了！我这活着呢，我是死了。大伙这个气，明明这活着，你怎么死了呢？ 不对呀。刚才我觉得真魂出窍， 宁伯彪过来啪给他一巴掌，净胡扯！帽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好了，叫您这一巴掌就给揍好了。哎，我看看呢。 长马把手张开一看，哟，把虎口都震裂了。心里说话，这吕巨可真厉害。我们俩还没算完呢，我还得想招治他。长茂想的是跟大家这才见面，众人吃罢晚饭，正商讨着第二天出兵见阵，怎么能赢得了吕巨，怎么能冲进牛塘峪解救朱元璋。正这时候，探视的蓝旗进来，报元帅各位将军，给大家道喜，东海王胡大海把救兵搬来了。宁伯彪乐的当时就站起来，现在何处，离我们还有十里之遥，亮队迎接。生力军来了，大家赶紧亮队迎接胡大海。时间不大，两军会师啊。长茂众人一看，嚯，搬来的人可真不少，花云龙、花云虎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飞刀将焦廷、绿袍国公项温忠、王仁、王毅、大将梁云、铁枪将赵玉，陆陆续续三十几位御总兵，各带本部人马，全都到了。这军队是无边无厌，一眼看不到头。胡大海舔着草包肚子在最前面，众人赶紧过去见礼。老胡把手一摆，免了，哈哈哈哈，大家又见面了。宁伯彪也过来跟胡大海见礼。老胡一看是宁伯彪，哎呦，兄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宁伯彪用手一指着呢，二哥，一会儿咱俩再算账。呵，有什么账算的？宁伯彪说，你心里清楚，我心里明白，等回去再说。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这阵胡德海把大帐扎好了，摆下一座八卦大阵，他们才要英雄会好汉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